是来自北京的小记者张群佑。 我是来自上海的小记者王 宇彤。我是来自常州市的小记者 张深泽。我是来自成都市的小记者黄麦山。 我在建成后的宾斯代现场为您介绍。 今天是上海昌邑小学75周年校庆，我正在 我现在在西安科技节的现场，跟我一起进去看看吧。 北京2022。 北京2022。 Beijing 2022。 Beijing 2022。 我们用新时代青春的声音向世界展示魅力中国。 大家好，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 FM92.3，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2022。I'm Maria, and also the student reporter of Olympic and Paralympic Winter Games at Beijing Radio International. Welcome to our program, Beijing 2022, brought to you by 92.3 FM.北京2022是一档以青少年为主角的节目，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将以多语种的冬奥小记者身份，从自身的视角出发，向大众普及冬奥知识，传递冬奥精神，介绍冬奥近况，并鼓励青少年积极参与冰雪运动。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脚步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我们的节目也推出100天100题的板块，由我们的小记者们来为大家出题并讲解冬奥和冬残奥知识点，我们赶紧一起来学习吧。 我的冬奥梦 My dream of Olympic and Paralympic Winter Games。 100天100题，我是讲解员张希澈，我在天津市为您讲解冬奥知识。您知道国际奥委会、奥林匹克博物馆和奥林匹克研究中心在哪儿吗？奥林匹克博物馆和奥林匹克研究中心位于瑞士罗桑，靠近国际奥委会总部。奥林匹克博物馆和奥林匹克研究中心是奥林匹克运动的教育基地。在国际奥委会将总部设于罗桑的几年后，顾拜旦力主成立了一个奥林匹克博物中心，其负责收集和保存奥运会遗产。该临时博物馆位于蒙霍珀斯别墅，所以国际奥委会、奥林匹克博物馆和奥林匹克研究中心在瑞士洛桑。正确答案是瑞士洛桑。您学会了吗？ 100天100题，我是讲解员连习宇，我在北京为您讲解冬奥知识。您知道冬残奥会比赛项目包括哪几项吗？2022年北京冬残奥会比赛项目一共有6大项，包括残奥高山滑雪 Para Alpine Skiing， 残奥冬季两项 Para Biathlon， 残奥越野滑雪 Para Cross Country Skiing， 残奥单板滑雪 Para Snowboard， 残奥冰球 Para Ice Hockey和轮椅冰壶 wheelchair curling， 所以正确答案是2022年北京冬残奥会比赛项目包括残奥高山滑雪、残奥冬季两项、残奥越野滑雪、残奥单板滑雪、残奥冰球和轮椅冰壶。您学会了吗？ 100天100题，我是讲解员李一晨，我在首都北京为您讲解冬奥知识。您知道2010年第一届和2014年第二届夏会分别是在哪里举行的吗？与奥运会一样，根据项目类别，夏会也有夏季、冬季之分。2010年第一届夏会在新加坡举行，2014年中国南京举办了第二届夏会，第三届夏会于2018年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第一届冬夏会则是2012年在奥地利的因斯布鲁克举行，2016年挪威利勒哈姆尔举行了第二届冬夏会，所以2010年第一届和2014年第二届夏会分别是在新加坡和中国南京举办。正确答案是新加坡和中国南京，您学会了吗？ 100天100题，我是讲解员童仁泽，我在北京为您讲解冬奥知识。 您知道北京2022年冬奥会新增了多少个比赛小项，整个冬奥会共将产生多少枚金牌吗？北京2022年冬奥会共设7个大项，包括滑雪、滑冰、冰球、冰壶、雪车、雪橇和冬季两项。15个分项包括高山滑雪、自由式滑雪、单板滑雪、跳伞滑雪、越野滑雪、北欧两项、短道速滑、速度滑冰、花样滑冰、冰球、冰壶、雪车、钢架雪车、雪橇和冬季两项，以及109个小项。其中女子单人雪车、单板滑雪正在追逐混合团体，自由式滑雪男子大跳台、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混合团体、跳台滑雪混合团体及短道速滑混合团体接力，为7个新增的小项。所以北京2022年冬奥会新增了7个比赛小项，整个冬奥会共将产生109枚金牌，正确答案是7和109，您学会了吗？ 100天100题，我是讲解员王楚格，我在北京为您讲解冬奥知识。您知道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上，男子冰球及冰橇冰球、女子冰球、短道速滑及花样滑冰将分别在位于北京赛区的哪3个场馆进行比赛吗？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25个场馆中的7个位于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范围内，国家体育场鸟巢将举办冬奥会及冬残奥会的开闭幕式，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将进行冰壶及轮椅冰壶项目的比赛，国家体育馆将进行男子冰球及冰橇冰球项目的比赛，五棵松体育中心将进行女子冰球项目的比赛，首都体育馆将进行短道速滑及花样滑冰项目的比赛，新建的国家速滑馆将进行速度滑冰项目的比赛，北京赛区的奥运村将可容纳运动员和随队官员2260人，所以正确答案是国家体育馆将进行男子冰球及冰橇冰球项目的比赛，五棵松体育中心将进行女子冰球项目的比赛，首都体育馆将进行短道速滑及花样滑冰项目的比赛，您学会了吗？ 100天100题，我是讲解员刘木子琪，我在吉林省松原市为您讲解冬奥知识。您知道中国第一位冬奥会奖牌获得者是谁吗？1992年的阿尔贝维尔冬奥会上，在女子速度滑冰500米短距离角逐中，美国名将布莱尔以40秒33的成绩夺冠。中国运动员叶乔波以40秒51的微弱差距成为亚军，获得银牌，为中国冬季项目拿到第一枚奥运奖牌。所以中国第一位冬奥会奖牌获得者是女子速度滑冰运动员叶乔波，正确答案是叶乔波，您学会了吗？纯洁的冰雪，激情的约会，2022北京见。 接下来是新时代青春的声音板块，今天我们的小记者们将带大家云参观位于首钢园区的国家冰壶训练场馆，并且带来由轧钢师转变为制冰师的刘伯强师傅的故事，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我们这儿这个场地现在刚刚举办完一个比赛，这一轮大概打了5天的时间，下一轮我们要转战到我们下一块场地去了，就是在我们隔壁的一个比赛馆，从周一开始要打下一轮的比赛。我先给你们介绍一下我的这个平常工作的时候一些工具怎么样？这个是我们冰壶在修冰过程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工具，叫轻冰车。就是它是电力驱动的，有点像我们农村的那种手扶拖拉机，这个长长的加长杆出来，这个是我们的手柄。这个手柄呢，它上边有几个开关，这边是前进，这边是后退， 然后呢，这个上边是摆刀，就是它前面那把刀是可以左右，就可以斜度可以来回变动的。这个是下降，这边是上升，就是可以把这个刀抬起来，也可以把它放下去。再带大家看一眼我们的这个内部的结构，它里边有三组电瓶连接在一起，是电力驱动的，能看清楚吧？然后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了，这个是我们清兵用的那把刀，它有1.5米左右长，非常的锋利。上边的一些那个我上一次训练或前一天那个打过的那个点要给它刮掉，要恢复这个冰场的平整度，所以我们要用这把刀去把它刮掉。好，我现在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其他的一些工具吧，重点介绍一下它。这个是我们用的那个打点壶，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我那个视频啊，如果看过的话，你就会看到我后背上背着这样一个壶。这个壶是干什么用的呢？是在这个冰上做冰点用的，就是我们要滴水成冰。什么叫滴水成冰？就是往那个冰面上撒一些小的水滴，它掉到冰面上的时候就可以迅速的结成冰点。冰壶是在冰点上走的。你看我们这个壶啊，它有几个部分，有这个壶体、壶盖、杯袋，然后我们的这个结门，控制这个水流的结门，软管，然后上边是手柄，看，这个是我手握住的地方，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然后左右摆动，把这个点，把这个水滴均匀的撒在冰面上面。然后重点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打点头，看这个打点头了吗？有很多小孔，看到了吗？它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我们家里边的花洒，但是花洒呢是那种朝下用的，但是我们是朝上用的，就是水是从这样上往上喷出来的，然后在退行走的过程当中左右摆动，把点均匀的撒在冰面上面。它这个孔是有型号和这个孔的数量的这个不同的这个型号，不同的孔的大小，孔径的大小是要在不同的情况下使。这个我现在看到的这个是大的拖布，看它有大概2.5米长左右。它是干嘛用的？是因为我们在那个清冰的过程当中会把那个冰点推下来的时候，它会形成很多小的雪沫，我们要在这个就是扫完这个雪，把雪沫从这个海绵的边缘扫到中间以后，用这个拖布把那个雪推出来，然后再把它清除赛道，然后才可以再打下一次点，然后运动员才能上来训练。然后这个看看这个笤帚，这个笤帚， 扫冰， 对，就是我刚才说要扫冰的那个笤帚，扫雪那个笤帚。这个笤帚是加拿大进口的，他来的时候一把笤帚将近130块钱人民币，非常贵吧？你们家笤帚有这么贵吗？ 没有， 没有吧？ 没有。 对，然后再看一下我们的这把叫测温枪。就是我可以测我的冰面的温度，看我给你大概数值，你看现在我的这个座椅上的温度是13.5摄氏度，它还可以调成华氏度。这个呢是我的那个温湿度仪，就是我要测场馆里边的温度和湿度的时候，我可以打开它测，看它会显示你现在这个位置的温度和湿度的这个数值。来，我们测一下冰面的温度是多少，现在啊。看，现在我的冰面温度是-6.2摄氏度，能看清吗？这个是我们作为制冰师来说最重要的工具之一。还有一个重点给大家介绍一下了，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我们的小漆铲，我给大家翻过来看一下啊，它像一个痒痒挠一样，看到了吗？但是它是干嘛用？你看它上有两个稍微锋利些的地方，这边是它的小刀头，看它是一个凹槽的，看到了吗？有凹槽的，两边都是这种小的刮刀，一边快一边钝。它要刮什么呢？要刮这个冰面上的这个小冰点。你看我这个，比如说我的踏板周围，冰刀清不到的那个，刚才那个推车的大冰刀清不到的地方，我要用它去清理。比如说这个位置，看刮出血来了，因为它里边有些脏东西，你刮不到的话会影响运动员这个训练。比如说冰壶底下沾，它那个壶底要沾上一些脏东西的话，它可能会影响它的滑度和掉线的这个距离。带大家去看一下我的冰壶吧。我们的冰壶是放在赛道的另一端的， 我们现在首钢的这个冰壶赛道是总共45.72米长，4.72米宽，这是一条赛道的这个尺寸。你看我们现在走的这一条赛道上边，看我中间有一条中间线，看到了吗？不同的项目它会有不同的标志点线。这个就是我们的冰壶球，它的总重是19.96公斤，也就是将近20公斤，38磅到42磅之间都是符合这个比赛要求的。我们这个壶盖它有一些特点，它叫电子壶。什么叫电子壶呢？就是它上面有几个小灯，你看啊，哎，我给它翻过来，然后你看有灯亮了，看到了吗？看到在闪了吗？它通过前置线的时候，如果你的手还在触摸的这个壶盖的话，就这个壶就会出现一个红灯常亮的那个情况，就说明你这个壶已经违例了，不能算成绩了。如果你通过那条红线的时候它是绿灯，就说明你这个壶是有成绩的，没有问题。这条赛道下面有一条磁力线，它这个壶盖上和那个磁力之间有一个电磁的感应。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大本营，冰壶的这个成绩是谁最后比赛结束的时候谁的壶离这个中心那个点最近谁得分。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情况。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In 2016, after Beijing Organizing Committee for the 2022 Winter Olympic and Paralympic Winter Games settled in Shougang Park, some workshops were successfully transformed into sports venues. At the same time,The workers in the original workshops also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learn new skills and technologies. Liu Boqiang was one of the first 12 workers to receive such training. 在这个转型的过程当中，感觉最深刻的还是变化吧。之前是和钢水打交道，现在是和这个冰打交道，它这个变化的过程当中实在是太剧烈了，所以这个感触非常的深。这种变化带给我很多的这种不同的经历或者说体验，让我感觉非常的有意思。工作了20多年的这个环境当中，跳出来要去从事一个完全陌生的这么一个行业的时候，你心里是有些慌的，因为你不知道它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因为你可能所有的东西都要从头学起，因为你没有基础，你不知道是什么情况。这个中国有句老话叫隔行如隔山，真的是这样，隔了一座大山，你得爬上去再翻下去，就上山容易下山更难，你知道，就这种感觉就出来了。之前有一个俄罗斯的记者他问过我一题，他说中国有句老话叫人过30不学艺，说你都40多岁了，你怎么现在才想起转型，你是怎么想的？然后我跟他说，我说中国还有句老话叫活到老学到老。我觉得不管是碰到什么样的困难吧，只要你有想法去克服它，不要把它想得太那个困难，想得太充分，我觉得都能克服。 Liu believes in the old Chinese saying, "It's never too old to learn," and he practices it in the same way. 我大概经过了有4个月左右的练习吧，就每天基本上都能练习2到3个小时的时间，就在这个塑胶的这个跑道上面去推。当时推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这个感觉不太对。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有一把刀，大概是有1.5米长嘛，就是你掉头和拐弯的时候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你有刀和没有刀是完全不一样，因为他那个距离长度有那个长度的感觉嘛。如果你没有这个长度的感觉的话，你可能掉头的时候就掌握不好这个距离。所以我就在想，我是不是可以想个办法能弥补一下这样的损失。然后我就找了两个木棍儿绑在那个车的那个架子上边，大概长度和那个刀的长度差不多，然后就用这个木棍儿绑在车上去练习这个推这个刀。哎，你别说，试了试感觉还不错，至少那个距离的感觉有了，就是拐弯半径的那个长度的感觉我也有了。有一个机会，就是我们的那个主治冰师加拿大那个吉米，他让我上冰去推了一次冰，就修了一次冰来学习嘛。结果等我上了冰之后，我才发现这个车装上刀带上配重修冰的时候加上负载以后的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会发现这个推车的那个劲儿是力量太大了，就是你因为你之前在这个路上推的时候是没有阻力的，这个里边是加上重量和那个修冰的阻力以后， 就是你推的时候非常的费劲，不是像想象中那么简单。就是说这个修冰的这个练习就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你才能掌握这项技术。 After 3 months of intensive training, 5 days a week, and more than 10 hours a day, Liu started the career transformation from a steel rolling worker to an ice maker. 我到冰壶馆来学习的时候呢，是我们领导把我派到这个冰壶馆来学习的。我来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说伯强，咱们首钢的这个冰壶馆以后要独立运行，我们也看你非常的好学，说你学的也不错，想让你把这项技术学好学会，然后等我们首钢的这个冰壶馆开始运行的时候，咱们不用再去花高价去请国外的制冰师来。所以当时身上也有这样的责任，其实责任就是压力了，你知道吧，有这样的压力在的时候，你就想我怎么才能够尽早的把这个工作学会，或者学得更精更好。和吉米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不仅学习他的这个技术，还有就是更重要的是他的经验。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经验比技术更重要。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就是我刚才拿的那把测温枪，你们可能都看到了。那个测温枪我们这个公司刚买来的时候，就是新枪的时候，我是想测一下它的这个测温枪的精准度，也就是说我想笑一下这把枪，但是怎么笑当时真不知道。然后我就想用吉米的那把从加拿大带过来的那把测温枪去笑一下我这把枪的准确度，因为那一直在用他那个枪，就是认为他那把枪是准确的嘛。等我一测这个冰面温度的时候，我发现它差了将近5华氏度，其实这个温度的差距就非常大了。然后我就懵了，这个到底该信谁的呢？是哪个更准确呢？没法判断。然后我就拿着两把枪我去找吉米，我说吉米，这两把枪差了5华氏度。他也吓了一跳，测完以后他也觉得，哎，确实差距有些大，但是怎么办呢？我就在旁边看着他。然后吉米这个时候在冰场上想了想，他就掉头回到我们那个冰车房里边去了。因为我们清冰的时候会刮下很多的雪，他找了一个杯子，然后抓了一把雪。这个时候吉米就拿着一个杯子就找了一个那个水龙头接了点水。我还在纳闷他要干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冰水混合物的温度是0摄氏度，这是最准确的，所以他要以这个为标准测这两把枪，谁离0度更近，谁的准确度就会更高。所以他用这两把枪测了一下这个冰水混合物的温度，然后他说 Roger， 他给我起了个外国名叫 Roger， 他说 Roger， 你这把枪的这个准确度更高，虽然你的枪没我这贵，所以他到现在为止一直在用我的这把测温枪。你看这样的经验，就是我和吉米在这个工作当中学到的。 In recent years, Liu Bochang's ice making skills have been improved, and he has excellently guaranteed the ice training of 3 national teams of curling, speed skating, and finger skating. 其实作为制冰师来说，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工作，它应该是一个综合性的工作。它不仅仅是把水泼到地面上冻成冰就完事儿那么简单。比如说我们这个场馆里的各种的设备的这个操作和控制，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我的除湿机组、我的空调机组、我的制冰机组，还有我的水处理系统，这些都是非常关键的点。因为不同的比赛项目对冰的软硬薄厚还有温度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你作为制冰师来说，你要根据这个不同的项目的特点去调整不同机器的参数，然后把它固定下来让它更稳定。我们花样滑冰的这个冰面温度要调整到-3.5到-4.5摄氏度之间，短道速滑的冰面温度要调整到-6到-7摄氏度之间，冰壶的温度是-5.5到-6.5之间。你想这样的温度差距，你要针对它不同的情况有针对性的去调整它的这个制冰机组的这个温度，所以你才能保证它这个训练和比赛的这个正常进行，这个都是制冰师需要做的。 The next goal is to ensure the ice making work of the 2022 Winter Olympic and Paralympic Winter Games。 我要去冬奥会的话，跟这个国际顶级的制冰师去工作，它不是单单的一个工作的过程，我可能还要跟他们去多学习、多交流，然后尽量的把他们这个在制冰方面的这个技术留下来，然后如果能够通过自己的这点点努力 为中国的这个冰雪的这个事业的大发展能够做一点贡献，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有意义的。 以上就是本期北京2022的全部内容。See you next time.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环球剧场。 Coming up next is Theater Works International. It's 9 a.m. Beijing time.